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哎呀，好辛苦啊，两位。 做咩事啊？你又食错嘢啊？ 唔系啊，我睇完套戏之后咧，我有啲隐隐作痛嘅感觉。 你系咪唔适宜睇戏啊？咁医生有冇叫你唔好再睇戏啊？ 哎呀，但系唔可以，我哋要做节目啊嘛。有冇啲咩药食下可以忘记一啲苦痛啊？嗰啲咁样噶，好似呢套戏咁样啊，真系。 呢套戏系话俾你听唔得噶啦， 唔得。 我啱啱先仲喺度食紧止痛药啊，我条颈啊痛啦。 你两个搞咩啊？你哋做节目做到咁嘅？ 系啊。 我哋今日讲嗰套戏叫《无痛失恋》。咁但係呢就即係冇辦法啦，用唔到嗰個方法呢，就唯有食住止痛藥先啦。因為睇完之後呢就勾起咗呢，我真係都有一啲曾經隱隱作痛嘅經歷呢。 你冇扮私人喎，你冇喺度扮私人喎， 冇通身人啫，係咪呢啲 冇病身人。 冇病身人。 咁今次呢我哋講嘅呢套戲係2004年嘅一套美國電影啦，香港就譯做無痛失戀㗎。咁仲有好多奇怪嘅譯名㗎，美麗心靈的永恒阳光，哇！ 咩啊？ 咩啊？系啦，听完就算啦。 唔系，佢系英文名直译过嚟啊嘛。 系咯，即系无痛失恋就即系名嗰啲，我哋之后有时间再讲。即系中文名同英文名都争几远啦。我哋香港嗰个译名就咁，而今次嘅呢一个编剧咧就系查理卡夫曼啊。咁啊，都好出名嘅一个编剧啦，因为曾经有一啲好。出名嘅電影啦，譬如係玩謝麥高維治啊，何必偏偏玩謝我啊，呢啲出名嘅電影咧，都係佢嘅編劇嚟㗎。係啦，咁今次就玩謝埋我啦。咁啊睇嘅時候咧，同我預期之中有好大嘅落差。 你預期啲乜嘢？ 因為我哋決定去講呢一個戲嘅時候咧，我未睇過嘅嗰陣，咁我哋嗰陣話揀一套輕鬆啲嘅嚟講啊嘛，咁我就諗有尖機嚟，咁啊夠輕鬆啦，咁啊無痛失戀， 以為係笑劇啊， 以為係喜劇嚟㗎，點知我一邊睇嘅時候一邊。乜嘢？我係咪睇錯咗第二個戲啊？係咪睇錯咗啊？咁樣咁點知哦？原來冇睇錯，係真係咁有啲沉鬱，又有啲科幻，但一啲都唔喜劇咯。我想講係啦。咁點解今次揀呢套咁所謂輕鬆啲嘅戲嚟講，但係有啲唔輕鬆呢？ 系咪我揀嘅？我唔記得咗。 唔係我哋上次揀戲嘅時候，又唔知點樣講起揀好似係經典啲嘅英文舊嘅電影想講嘅，咁我哋唔知點樣就彈咗呢個名出嚟。其實跟住阿初就話：，係好啊，呢套戲有編導演區界 係啊，呢一句説話好。 咁當然我都覺得係好戲，我先會講出嚟嘅。咁所以，但我哋就唔，我冇諗過你係會誤會咗呢套係喜劇嘅。 唔係啲凡夫俗子係咁樣嘅，一見到尖機，你係以為係喜劇嘅，係咁嘅咧。 你忘記咗其實佢係曾經都拍過幾部好認真嘅戲嘅。即係True Man Show 啊嗰啲咁樣咧，都非常之係好嘅戲嚟嘅。 冇錯， 咁我凡夫俗子都冇辦法啦，咁唯有繼續聽兩位專家、兩位高人。 唔好咁講， 兩位高人繼續講下劇本啦。今次呢一個都特別，我覺得即係佢個題材方面，同埋佢喺入面點樣玩嗰一個腦入面啊，或者有好多情景都意想不到啊。我覺得哇，演員演都有啲難度啦，真係。頭先都聽阿六姑講過啊，阿初就曾經話呢套戲編導演區界。咁啊，編劇嗰啲咧，我哋一陣慢慢再講。演同埋導點解你覺得好佳先？ 我首先講個導先啦，因為個劇本本身就我諗嗱，呢個劇本我諗大部分睇過嘅人都會認同我呢個講法嘅。第一，第二就因為個題材係講一個比較得意嘅狀況，就係講點樣去洗咗一啲記憶啊。即係個戲就係講無痛失戀啦嘛，就咁洗咗啲記憶，咪無痛失戀咯。 即係可以將你嗰段即係痛苦嘅戀愛記憶失戀咗之後，可以洗咗成段， 咁就點啦咁樣。 咁但係要交代呢個題材呢、就個導演選擇咗一個，即係我相信個編劇亦都有，即係喺寫嘅時候亦都已經寫咗啦。 因為個導演其實佢編劇係出一個名，但係有三個人係嗰個故事，即係原創故事咁樣嘅。 咁但係喺導演選擇點樣去講呢個故仔嘅時候呢，其實用咗啲幾有趣嘅手法或者手段、或者喺選擇喺拍攝嘅時候點樣交代嗰啲人慢慢喺個記憶入面消失啊嗰啲。咁喺畫面上點樣去呈現啊？嗰啲我覺得係好有趣嘅處理嚟嘅。咁、所以呢一個我就即係主要讚導演嘅就喺呢一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導演同演員一齊合作就呈現咗個演出出嚟。咁、有一部分當然都係喺個導演嘅功夫度啦。咁譬如我突然間醒起有一段就係臨尾咧，就係、去到講翻阿詹基里同埋奇韻斯利飾演嗰兩個角色第一次相遇啊。咁佢兩個第一次相遇咧，就係、奇韻斯利無端端坐低就話啊，估唔到有人都好似我咁，真係唔知點樣面對呢啲情況，真係有人喺個 party， 嗰兩個就企埋咗一邊，然之後就佢就走埋問佢，我可唔可以借你隻雞髀啊？點知就已經伸手攞咗隻雞髀嚟食啊嘛，奇韻斯利。咁佢哋兩個講幾句之後，然之後就奇韻斯利突然間講一句對白就係話。我諗就係咁完㗎喇，因為佢哋其實係喺詹基里個回憶入面係喺度揾緊大家，然之後揾到嘅時候一路想逃走，令到唔會俾人哋消滅咗，因為佢係個記憶嚟㗎嘛。咁但係去到嗰度突然間奇韻斯利就咁好簡單講咗句就咁喇，我諗嚟到呢度就係我哋已經無路可退啦，冇得再避㗎喇，我哋會俾人 erase 㗎，冇辦法啦咁樣。係好輕描淡寫㗎，但係演員同埋導演喺嗰啲位呢冇夹硬做到佢懒催泪啊，或者系好严重啊，放到好大啊，而系即系拣咗个我唔系形容佢写实定唔写实，因为个事件一定系唔写实嘅，但系佢揾到一个咁好嘅方法，我自己觉得啦吓，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去处理嗰场戏。咁呢个我觉得喺演员同埋导演一齐去拣嗰啲 choice， 同埋个演员去执行嘅时候，都系执行得好好。即系头先阿杰都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哇，觉得呢个戏几难演。嗱，我觉得系有难演嘅地方，因为本身咧个事件我哋要明白啦，作为一个常人要去理解件事，已经有一个一定嘅难度，但系当然喺執行嘅时候咧，就不能太复杂嘅。演员必须要好简单直接咁样去執行，而佢哋咧就冇喺嗰啲位度搞到太花巧啊，好简单直接咁去做嘅，而且系做得好嘅，即系冇花巧嘢。因为嗱、都有好多人一听到话詹基里就哇，梗系就系嗰啲搞笑。但系的而且确喺呢个戏入边咧，如果你话 compare， 我哋头先都提过啦，话Truman Show 咁样。喺 Truman Show 入面都仲見到有某啲位咧，係嗰啲搞笑嘢仲會走翻出嚟㗎。當然嗰個戲嘅性質亦都有少少咁樣，但係呢個戲咧，你見到詹基里成個個角色個處理咧，係由一開始即係我，因為我啱啱呢次咧，我重新再睇咧，我啊再加埋夜晚個女喺房度瞓緊覺咧，我啊刪到好細聲咁樣聽。我聽到奇韻斯利把聲，我接近完全聽唔到詹基里把聲，即係佢點樣去處理嗰個角色，連把聲啊，佢所有嘢，見到成個角色嘅處理係有一個設計，而且個設計設計得好好，佢亦都 execute 啦，我執行得好好，咁所以就喺呢幾方面加埋，我就即係話呢個係編導演俱佳，亦都呢個戲係其中一個我教材嚟㗎，我有俾學生睇嘅呢個係。 咁事實上佢呢個劇本就都係攞咗當年嘅奧斯卡嘅最佳原創劇本嘅。咁、奇韻斯利都係有個提名係最佳女主角嘅。咁我自己反而覺得 Jim Carrey 咧都仲係有少少位咧，佢都係想做下自己嗰啲嘢嘅。如果佢收埋嗰少少咧，其實可能咧就真係會更加好啊。咁 本色好難改嘅， 即係擘大眼嗰一場，好似有一啲佢。 佢扮死啊嗰啲咧，即係嗰啲你覺得依然係有少少佢自己嘅，即係係想擺喺度嘅。 好少啦，其實。 但 係 我覺得 都 已經係，同埋佢喺個情景都唔係完全唔應該。係 啊，合理啊嘛，都仲合理啊嘛。 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都冇埋，可能咧佢可能都會攞唔到埋個提名都未定嘅，好難。 I don't know， 知道啦。係好啦，咁關於今次啊無痛失戀嘅故事係點咧？轉頭翻嚟同大家講啊。 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失恋啊，由查理卡夫曼编剧嘅一套电影，咁我哋依家即刻讲下个故事嘅内容先啦。 个故仔一开始其实就好有趣嘅，就系詹基里佢醒咗啦，咁啊醒咗落街就真系谂，应该系谂住去翻工咁样嘅，咁啊见到架车啊俾人，应该系俾隔篱位嗰架车撞凹咗咁啦，咁啊好嬲，留一条字条喺人哋架车度，然之后揸车去翻工，咁啊去到嗰个火车站度喺个月台度，原本就上车嗰班就全部准备出醒去翻工嘅，因为好多人啊嘛，点知佢谂谂下就突然间唔上车，走咗去对面月台就。去咗个乡村地方，咁去呢个乡村地方，佢就喺个过程入面呢，其实冇咩，佢就突然间觉得嗰日真係心情唔系几好咁样啦，主要系。但喺个过程入面呢，佢就真係成日见到一个女仔喺个海滩度见到个女仔啊，跟住呢喺回程嘅时候呢，呢个女仔喺个火车度同埋个火车站度呢，就开始同佢打招呼啦，亦都开始同佢搭讪啦，系个女仔开始搭讪先，就系奇云斯利。咁但係呢個過程入面，詹基里其實就係話我想寫下嘢，我想靜下咁樣，就是、基本上就想即係、就是、brush her off， 即係叫佢叫佢喂你不如唔好教我啦，即係我想靜下咁樣。但係呢個女仔呢就到最後都話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個女仔其實係一個好活潑好動好外向，但係詹基里就係一個好內向好怕醜，即係唔應該怕醜，但係佢唔想煩啦，唔好搞我囉，我想靜下咁樣。於是者佢就真係叫奇雲斯利就走開，咁奇雲斯利亦都走開咗。咁但係呢去到火車站落車啦，咁詹基里上咗車之後，點知就見到呢個女仔喺條街度行，佢就突然間唔知做咩就話喂不如我車你啊，你係咪住附近啊咁，即係喺美國其實好普遍嘅咁樣嘅一件事，咁到最後啊，奇雲斯利就話：哦好啊，咁啊跳咗上去車。咁如是者咧，佢哋兩個就開始即係有多啲嘅交談啦。呢、這個女仔亦都邀請佢，不如上我屋企飲杯嘢啦。咁樣初初詹基里都係話唔好啦，咁但係唔知又唔知做乜走上去啦咁樣。咁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如是者佢哋兩個就即係開始有啲少少曖昧啦，如是者個故事發展得好快，突然間佢哋兩個已經係有少少拍拖咁樣。咁佢哋又出去玩啊，去咗啲唔同嘅地方啊，仲有好經典嗰場就係兩個喺個湖面結咗冰嘅湖面上面，兩個瞓咗喺度啊咁樣。咁到最後呢有一日呢就係、是、應該又係佢哋半夜就去嗰個湖面嗰度玩完咁啦，就天光就翻到去喺奇雲斯利屋企門口就揸車去到嗰度。咁奇雲斯利就話：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度瞓啊？咁樣，然之後就話咁詹基里聽到咁樣，然之後就喂，第一就係佢哋個關係就好似進咗一步去到某一個位咁啦。而奇雲斯利跟住就話：我入屋攞牙刷，咁跟住就去你度去執一啲嘢咁樣。咁入屋執啲嘢，喺呢個時候咧，就突然間有個男仔咧。就行过就敲詹基里个车门就系、是、我有冇可以帮到你啊？咁詹基里话吓咩啊？我咪成啊咁样，佢话你嚟呢度做咩？我嚟呢度做咩？关咩事？你想点啊？咁样咁呢个男仔到最后就咁冇嘢啦，走咗去，奇怪怪咁唔知做咩啦。咁如是者咧，佢两个就应该就上咗车就跟住就去咗詹基里屋企嘅。咁但係个古仔呢嚟到呢度啦，我好记得，因为我专登望望个钟啊，个戏行咗18分钟。 嚟到呢度呢先至出嗰个系字幕，即係个戏打出戏名嘅。 就係个戏行咗18分钟嚟到呢个位，就突然间呢就个戏就真係出返平时嘅 roller 啦，出返啲人名啊，边个演员啊咁样。咁话风一转呢，突然间呢詹基里就唔知做咩呢，就好伤心咁样啦。然之后呢佢就走去搵个朋友，女朋友就同女朋友诉苦，佢讲咩呢，就係、是、话我女朋友突然间唔知做咩嘢，佢完全好似唔识得我咁样。即係佢唔知係嬲咗我定乜嘢啦，即係当我系陌路人咁样。即係佢好嬲啦，点解要咁样对我啫咁样。 仲同个男仔一齐添啊。 係呀，就系见到佢锡第二个男仔咁。咁嗰个男仔叫 Patrick 咁样啦。咁跟住佢好嬲走咗。咁佢就去同呢对朋友诉苦。到最后呢对夫妇朋友呢个男仔呢就忍唔住呢就係话我忍唔住啦，我要话俾你听。咁佢话咗咩俾佢听，就係佢哋收咗张纸，嗰张纸上面就写住呢就係边个边个呢佢而家就喺我哋呢个医务所嗰度呢就接受咗一个治疗啊，就係呢佢将呢个人物呢喺佢个记忆入面呢就已经系铲除咗啦，请你哋喺佢面前唔好睇呢个人物咁样。咁而被铲除嗰个人物就係詹基里啦。咁詹基里听咗之后就咩话？竟然系咁样，有啲咁嘅事咁样，咁佢当然系好嬲啦。 但係呢一件事觸發到佢諗咗一輪之後咧，佢竟然做咗一樣嘢，就係佢翻去嗰個醫務所嗰度就揾個醫生啦，就話點解會有咁嘅事？咁個醫生就同佢講話，第一就係、是、喂，對唔住啊，呢張紙係唔應該俾你睇到嘅，我哋唔應該咁做。咁但係亦都冇咩可以做到，因為佢已經剷除咗佢嘅記憶啦。咁我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你啊？而到最後嗰個所謂幫到佢就係話，咁順手將你腦入邊佢嘅記憶都剷除埋，咁咪大家相安無事咯。不如係咁啦，咁樣。咁而詹基里亦都係接受咗呢個咁嘅建議啊。咁如是者佢就接受咗少少嘅治療啊，即係訪問咗一啲嘢啊，同埋幫佢個腦做咗少少掃描，然之後就有 埋係 啦，因為要將嗰啲能夠 係 啦刺激起佢諗翻起呢段感情嘅所有嘢，就要交出嚟啦，同埋就真係做咗一啲 scanning 啦，即係話將佢腦入邊邊啲區域有嗰啲記憶嘅就已經 identify 曬。咁佢話冇問題，咁我哋你邊年邊月邊日嘅夜晚，咁你食咗嗰粒藥瞓覺，咁你俾咗屋企鎖匙我，哋就會入嚟幫你剷除嗰啲記憶。第二朝起身你就會乜都唔記得，好似冇事發生過咁樣 啦。 咁好好啊，咁樣。咁如是者佢就接受咗呢個治療啊。咁去到咧，咁真係嗰晚咯。咁接受呢個治療咧，咁問題就出現啦。咁問題係出現啲咩呢？就係喺佢接受治療嘅期間咧，佢突然間咧就發現啊，就係佢唔想接受呢個治療喎，因為佢喺經歷翻嗰啲回憶嘅時候咧，同埋其實係某程度上係因為佢嗰啲嗰幾個治療人員咧嘅討論啊，即係佢哋講啲閒話嘅啫，其實，但係慢慢咧講下咧，就有幾樣嘢出現咗，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咩呢？就係嗰幾個治療人員入面呢，其中一個就係 Patrick。 冇錯。 咁呢個 Patrick 呢，其實就係呢，佢就講返出嚟呢，就係話因為佢哋之前治療啊奇溫斯利嘅時候呢，就攞晒佢啲資料㗎嘛，知道佢啲喜好啦，知道佢鍾意啲咩啦，佢就攞住呢啲資料呢走去追求啊奇溫斯利。於是呢 佢 哋 鍾意咗佢啦。係 鍾意 咗 佢， 覺 得好靚啦呢個。咁然之後佢就走去呢追求呢個奇溫斯利，亦都得個手喎，因為佢知道曬佢鍾意啲咩嘛。咁亦都得個手，佢同奇溫斯利而家係拍緊拖㗎。所以 講埋詹基利嗰啲資料，即係佢哋當初有啲甜言蜜語嘅嘢，攞埋去追阿奇溫斯利添。 咁所以呢個詹基利喺接受緊治療，雖然佢係被即係我唔知係叫催眠定係麻醉咁樣去瞓著咗，但係因為佢聽到呢啲聲啊，咁佢就更加有冇搞錯？你點可以咁做噶？同埋喺佢經歷翻佢同奇溫斯利嘅回憶入邊咧，佢就開始越嚟越唔捨得啊！咁佢喺佢呢一個咁樣嘅回憶，佢嘅記憶入 邊 啦， 係 啊，喺佢嘅意識入邊啦，咁樣呢個字眼好啊，就係喺佢嘅意識入邊啦，佢就突然間佢就要想辦法話：喂，我唔想再俾人 erase，我要想辦法話俾嗰啲人知。咁喺佢嘅意識入邊，呢、這、一個奇韻斯利就同佢講：喂，你想辦法醒咯，你想辦法話俾佢聽，你唔接受呢個治療咯。咁但係其實佢已經俾人即係佢食咗藥咁啊，麻醉咗咁啊，暈咗，係 催眠咗啊，即 係。咁佢只可以擘大對眼，但係佢擘大對眼亦都冇嘢可以做到啦。咁但係咧，佢哋。就諗到啲方法啦，就係佢同喺佢意識入邊嘅奇韻斯利，就話：喂，我哋匿埋去某一啲喺你嘅回憶入邊某一啲位，匿埋去嗰啲位。咁佢只係 identify 咗某一啲咧，就係我同你嘅回憶啫嘛。咁如果我哋走去一啲我唔應該出現嘅地方，佢咪揾唔到我哋咯。咁佢咪 erase 唔到我哋咯。好，咁你就匿埋啦。咁如是者咧，問題就出現啦。咁由於佢哋消失咗喺佢嗰個咁嘅電腦嘅系統入邊咧，咁佢哋就哎呀唔知點算喎，咁就打電話咧叫咗個醫生，就半夜就留夜叫嗰個醫生嚟，喂你快啲嚟睇下。但係與此同時咧，其實咧嗰幾個咁樣嘅醫療人員咧，其實有兩個男仔就係醫療人員，其實有一個係個 receptionist 嗰個 女 護士啦咁樣，咁佢就嚟咗，咁因為同其中嗰個醫療人員咧就係男女朋友關係咁樣啦，咁嚟到就想辦法調走另外一個，然之後就咁啱奇韻斯利又唔係幾開心，咁啊調走咗佢啦 Patrick， 咁啊剩翻呢一個男仔阿 Stan 同埋呢一個女仔啦，兩個喺度，其實喺度鬼混緊嘅，都唔喺度做緊嘢，因為佢話哦而家係真係自動航行啦，個電腦已經自動清洗嗰啲記憶，但係突然间咧就系佢唔见咗嘛，所以就打电话俾阿 Howard 嗰个医生。个医生嚟到咧就哇，点解会咁样噶？咁啊，哇，唔知点解会出啲咁嘅事喎。咁医生嚟到，当然就系佢就帮佢打针，亦都系追踪翻佢个回忆，然之后帮佢清洗啦。咁呢个女嘅 receptionist 咧，就见到佢就话：哇，睇到你做呢啲嘢咧，真系我觉得系好有型啊！你咁样就好似一个艺术家咁样，好似你真系好有型啊！咁样。即系我哋其实喺个戏前段咧，我哋已经见到呢一个咁样嘅女 receptionist 一路都对呢一个咁嘅医生咧，好似有啲奇怪怪嘅意思。但系嗰个医生就系一个老人家五啊零岁、六啊岁咁样。咁呢个 receptionist 廿零岁咁样，后生女咁样。咁我哋都冇乜特嘢，但系嚟到呢度咧就越嚟越见到哇系咁样嘅。咁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佢嗰个男朋友仔阿 Stan 啊，净系话：哎呀，我出去即系唔知食烟咁样。咁就剩翻佢两个喺度。点知佢两个咧就喺度咧个 receptionist 到最后同佢表白，然之后佢哋两个喺度锡紧嘅时候咧，个医生嘅老婆就突然间出现，就喺窗口度就见到佢两个喺度锡紧。咁呢个医生就喺窗口度亦都见到自己嘅老婆到咗啦。咁然之后就死啦，即刻就抌低个女仔，然之后就冲出去啦，冲出去就追翻自己嘅老婆。而呢个女 receptionist 亦都话：，哎，唔好意思啊，唔关佢事噶，其实系我逼佢噶，唔关佢事啊，咁样。但系呢个老婆突然之间就讲咗句好奇怪嘅对白，就系、是：，喂，你话俾人知啦，即系 don't be a monster， 即系你唔好你系啊，同个医生讲你话俾人知啦 ，don't be a monster， 你唔好系一只怪物咁样啦，咁。咩意思呢？这个女仔听完之后就乜嘢啊咁样。到最后呢个医生就和盘托出，就话俾你听，其实我哋系 erase 咗你嘅 memory， 我哋之前系曾经有一段情嘅。呢、这个女仔听完之后吓，佢即都唔知点算，然之后就走咗啦。咁呢度就有一个咁嘅故仔喺度发生緊，但係那边厢奇温斯利同埋啊詹基利就依然喺佢意识入面呢，就喺度走嚟走去。咁到最後就係佢哋一路翻咗去一啲佢哋拍過拖嘅地方啊，一路俾人 erase 啊，喺圖書館啊，喺有間海邊有間屋仔啊，佢哋去玩嗰啲地方，一路咁樣俾人 erase， 佢哋一路想辦法逃走，但係到最後就係我講話去翻佢哋第一次見面嗰場，就係喺又係嗰間屋仔海邊嗰間屋仔嗰度，然之後奇恩斯尼就做翻同一場戲，就係佢走出嚟話：，哎，我原來你都唔識得點樣應付呢啲咁樣，我估唔到有人係咁樣同我一樣，唔知點樣應付啲 party。兩個人坐喺度傾偈，跟住就攞咗個雞髀食，攞咗個雞髀食，然之後就到場嚟講 ，that's it，真係冇辦法啦，睇嚟我都冇辦法啦，睇嚟呢個就係我哋最後一次見面啦，因為喺我哋嘅意識入邊，我哋將會俾人哋清洗咗。預示者就清洗咗啦。清洗咗之後咧，咁我哋就見到詹基利咧，到最後就醒翻啦。 即係仲講咗一句嘅，奇温斯利仲同阿詹基利講話，去嗰個鄉下嗰個地方見佢嘅。 係就講咗話去翻嗰度見佢啦。咁但係詹基利到最後就醒翻啦，就係我哋成個電影一開始見到佢醒嗰場。係。咁啊醒翻，預示者咧佢又遇翻奇温斯利，預示者咧佢哋兩個又係開始拍拖。但係咧，記唔記得我 頭先 講？ 但係兩個就係大家其實應該都冇咗嗰個意思 啦。但 係 佢哋又再重遇，又再喺埋一齊， 中意咗。 但係咧，就係之前咧嗰個女 receptionist 咧，佢翻咗去醫務所度抄翻自己個檔案嘅時候咧，同時亦都抄翻曬所有其他人嘅檔案出嚟，佢將嗰啲檔案寄翻曬俾所有人。而喺奇温斯利到最後話我翻去攞個牙刷嘅時候咧，佢入到屋咧就係啱啱就係收到嗰份嘢。咁就奇温斯利同詹基利兩個人坐喺架車度咧，奇温斯利就打開嗰個檔案就發覺，咦？咁奇怪啊！跟住就將佢哋嗰陣時嗰啲錄音啊，因為佢接受治療嘅時候有啲錄音啊播翻出嚟，咁就發現原來奇温斯利曾經咁樣 erase 過自己，而跟住奇温斯利就好傷心啦，然之後落個車啦，唔知點算啦。 最重要 係 因為佢喺嗰段對話裡面咧，其實係數咒，即係嗰陣時失戀嘅時候，佢要刪除記憶嘛，所以好痛苦，所以佢就係其實係嗰陣時係數咒啊 Jim Carrey 嘅，咁樣就有一段咁嘅嘢，咁所以佢就收尾就係攞車啦，係啊。 咁而詹基利翻到屋企咧，亦都收到，就係佢自己當時嗰個嘢，當然都係一樣啦，又係咁樣數臭佢啦。咁而奇温斯利唔知做乜嘢咧，就走咗嚟呢度揾佢，走咗去詹基利屋企。咁兩個人原本 佢本身我諗佢係諗住即係其實都係想不如試多一次咁樣嘅心態啦，可能想揾佢 係啦，咁啊上去揾一揾佢，亦都有少少係 say sorry 咁啦。點知就一路喺度播緊就係詹基利猛喺度數臭佢嘅時候啦。咁但係到最後佢哋覺得唉可能都係唔 work 噶啦。然之後奇雲斯利就出咗去，但係到最後詹基利係追咗出去。追咗出去，然之後就同佢講話：，喂，我哋都係唔 work 嘅，可能到最後我又會係因為太過中意你，然之後覺得綁手綁腳，我又會唔開心咁樣啊。奇雲斯利咁講，咁可能我哋都係即係到最後都係唔 work 嘅。咁但係跟住詹基利就講一句 ：，It's OK， 都係咁噶啦，即係都冇問題嘅，都可以係咁嘅。跟住奇雲斯利就係到最後話 ：，OK。OK， 然之后两个就笑翻，两个就话即系我哋接受咗，我哋即系有可能会系咁，但系我哋而家都继续喺埋一齐啦。咁我戏就咁样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讲无痛失恋嘅呢个电影。啱啱讲嗰个故事嘅内容咧，会唔会令到大家都有啲迷失啊？究竟即系个故事嘅开头又系点样嘅咧？故事中间啲情节又好似即系走嚟走去，即系喺个詹基利佢个意识入面，佢同阿奇温斯利其实有好多好多嘅经历啊。我哋睇嘅时候咧，可能会有一啲最下，点解好似跳嚟跳去嘅，好似有啲难明喎。起码我自己睇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咁嘅感觉。去到中段嘅时候啊，究竟发生定啲咩事啊？都感觉上系有啲难以去继续追落去嘅感觉。即系你两位高手可能睇就唔会咁样觉得啦，系咪咧？ 第一，千祈唔好话我两高手添， 普通观众嚟嘅， 我系凡夫俗子啊嘛，冇办法。 唔系，但系你话难追，我想听多啲你讲啊，大佬，即系你话难追，咁你有冇唔想睇啊？机就停咗佢啦， 即系我系点样系唔明佢讲乜嘢，定系嗰个难处喺边度嚟？ 中间我有一个谂法嘅，就系喺詹基利佢个意识入面，我都明白佢哋喺度逃走紧，喺度匿埋紧。咁但系我就会谂，咦？咁啊，奇温斯利佢嗰个人啊，究竟系阿詹基利佢自己回忆入面嘅，定还是系有奇温斯利佢嘅意识喺度嘅咧？呢一个我系喺度疑惑紧嘅，因为佢哋嘅对话好似话，我又唔想 erase 咗你嘅回忆啊，咁样。咁而阿奇温斯利就话，好，咁我哋一齐走啦。好似佢哋两个之间都有各自嘅意识喺个回忆入面去做紧一啲嘢。咁但系喺个现实上面，我就会知道应该系全部都系阿詹基利佢嘅意识嚟噶嘛。咁佢哋两个之间嗰个沟通系点嘅咧，我就会有一个疑惑喺入。 但系我又觉得其实佢呢样嘢咧，我觉得佢做得几清楚嘅，即系佢喺詹基利个意识里面嗰、那个，其实只不过系佢想象嘅奇温士尼嚟嘅。因为咧，你见佢有啲细节咧，佢都做得好好啊。譬如我哋见到奇温士尼身边，我哋见到佢好似细路仔、细路女咁样啦。但系佢个细路女嘅装扮咧，我哋后嚟喺佢啲物件度咧，见到原来佢有一张相咧，就系嗰个嘅即系细路女嗰个装扮嚟嘅。咁即系好明显就系所有喺即系詹基利佢嘅脑里面嘅意识嘅嗰个奇温斯利，全部都系一啲佢见过嘅一啲奇温斯利嘅嘢，而系佢想象中嘅奇温斯利喺里面帮紧佢自己点样去走，点样去逃避。咁而真正个奇温斯利咧，就真系嗰个奇温斯利咧，就系同紧呢个 Patrick， 即系又唔开心就会揾 Patrick。咁其实佢呢个佢系分得都几清楚嘅，我又觉得咁，所以 我自己睇我就反而仲简单啲添，即系。因为我完全明白呢个就系阿詹基利喺佢嘅意识入边，佢想逃走。咁只不过佢有一个对象嗱，如果我当我系一个戏剧工作者或者电影工作者，这个只不过系一个手段，令我哋明白佢喺度即系究竟佢嗰个 process 系啲咩啫嘛。咁呢个手段我觉得用得好，第一吓，咁我又当唔系一个手段，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去睇嘅时候，咁我普通观众就咁睇，我就觉得哦，这个詹基利佢而家喺个回忆入边，佢面对一个咁问题，佢想解决。咁佢咪捉住佢嗰个意识入面嘅其他 character 去想办法解决咯。其实好似我哋发梦咁样啫嘛。其实我系咁睇咯，因为我哋发梦嘅时候，我脑入边会有啲 其他人噶嘛。 嗰啲 character 会突然间谂到啲嘢，讲某啲嘢。其实嗰啲某程度上都系我哋自己嚟，即系我唔系一个梦嘅专家。只不过我嘅理解就系咁，因为如果我哋唔知嗰啲嘢，梦入边 character 唔会识得咁样谂咁样做。 即系我哋嘅想象根据我哋平时知道佢嘅嘢而想象出嚟。 所以我去睇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嘅，我睇就係呢個完全係詹基利佢嗰個意識嚟嘅啫，佢個意識入面佢喺度想緊辦法，而佢意識入面嘅奇恩斯利就一路想辦法幫佢咯，或者會做一啲奇怪怪嘢咯。咁但係冇問題嘅，嗰個就係詹基利自己嘅意識入面。而我亦都冇，即係我唔知你有冇，你都可以分享下，就係我冇將詹基利意識入面嗰個奇恩斯利咧同。喺詹基利現實世界入邊嗰個奇温斯利係混淆過噶， 我完全冇。我都冇啊，我都冇，就係頭先我講嘅呢一樣嘢。 我可能就係有少少混淆咗嗰種感覺咯，咁所以就會究竟現實嗰個奇温斯利同依家詹基利佢腦海意識入面嗰個奇温斯利之間嗰個關係係啲咩咧？我哋又去點樣去認識奇温斯利呢一個角色 ，Clementine 呢一個角色咧？咁呢一個我又會有啲疑惑喺入面嘅之中。 咁可能你諗得複雜咗。 係，你諗多咗。 諗多咗啦。 夫俗之情， 唔係關事。 所以其實咧，佢我覺得佢誒寫得個技巧好咧，就係佢當時咧，其實佢甚至就係嗰個奇温士尼嘅真實嘅角色係出現咗喺嗰晚裏面噶嘛，就係去揾阿 Patrick， 佢就係好唔開心要揾 Patrick 咁樣。所以其實佢係有嘗試去分開呢一兩樣嘢噶，即係令到其實嗰樣嘢係其實係清楚嘅。我自己就反而覺得 係， 所以呢一樣嘢係啊。 所以我諗你話即係調翻轉頭啦，我哋再抽離少少，即係喺我哋嘅節目嘅角度去睇個成個劇本嗰個架構，即係會唔會話令到觀眾有難追？我喺度諗翻我第一次睇嘅時候係有少少難追嘅， 即係要好細心，要好專心睇嘅呢個係絕對係。 嗱，同埋不過咧，我頭先亦都專登提過一點，就係十八分鐘嗰一點，即係我諗大家聽咗我講個故仔，你明我講咩？我哋成日提起承轉合，即係你。个戏系应该系大约两个钟，唔够两个钟嘅，十八分钟占嘅篇幅咧就又唔系话好多，就系应该系六分一到大约。但系六分一咧个真正事件咧未开噶，同埋咧佢而家呢一个头十八分钟咧系咩咧？系我哋之前就叫呢个咧就叫个 exposition。即係佢講俾我聽一個前設嚟嘅啫，個戲都仲未開。嗱呢一個咧，你睇翻編劇同導演咧幾清楚噶，去到嗰個位佢咁樣落一刀，然之後喺呢度先至出個 roller。其實佢幾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佢亦都咧嗱，我唔知道真實情況係咪咁，但係我有理由估算咧，佢好有可能係拍完之後發覺咁樣去調配咧係會好啲嘅。即係佢將前段呢段佢咁樣嘅經歷，佢起身，然之後走出去遇到個女仔咁樣，跟住同佢拍拖，然之後原本件事就係咁樣好地地嘅，但係先至翻入去個回憶，先至個戲正式開咧。我覺得呢一個有可能係一個佢拍咗翻嚟喺剪接嘅時候，導演再重新編排。但係我哋而家唔知啊。但係我哋可以試下想像，就係如果呢個戲係由佢哋兩個第一日見面。即係又或者佢哋鬧交啦，唔開心啦，跟住然之後咧，阿喬恩斯你走去 erase 咗佢，咁樣嚟開始嘅話咧，個戲會順理成章線性直去啲嘅，亦都易追啲。但係好可能咧，我哋又會調翻轉頭咧，冇咁追喎。觀眾 係啊，所以我反而覺得咧，佢應該唔係之後咁樣調嘅，佢係真係有意，因為我要寫就係一個男女佢哋嘅所謂嘅邂逅一見鍾情。個背後嘅嘢，所以我又覺得佢都幾係似乎幾係佢本身已經係準備係咁樣去開，而佢好高明嘅就係我哋點樣睇得翻佢呢段關係，之前嗰段關係佢兩個一齊，而點樣去到即係之後要去失戀咧？咁其實佢就喺佢個回憶裡面咧，就喺一路清洗個回憶佢。佢其實係由近去到遠啦，個回憶係由即係佢哋開始唔妥大家啦，即係開始又覺得好悶啦，又奇温士你想生仔，佢又唔中意啦，即係去到呢啲唔開心嘅場面。一路推翻佢之前，咁其實係呢啲好濕碎嘅片段嚟嘅啫。其實，但我哋又似乎睇到佢成個之前嗰段關係係點樣。然之後，所以我其實第一次睇呢個戲嘅時候咧，我係中意咧係純粹啲同埋膚淺啲嘅，因為我純粹中意佢嗰樣嘢就係、是、啊，無論原來你點樣清洗啲記憶咧，你再遇翻你都係會中意，好浪漫啊呢樣嘢。係 啊，冇錯。 但係咧，我今次再睇咧，就即係要認真啲啦，因為要講嘛我哋。咁我就發覺有啲嘢其實真係唔可以視而不見，因為其實佢戲似乎佢講緊嘅就唔係純粹呢個咁浪漫呢個層面嘅，佢係講得深入啲嘅。其實佢真係講緊咧，當你一段關係其實係唔 work 嘅時候，你可能我哋尤其是中國人咧，我哋成日話我哋死咗就孟婆湯啦，飲佢耐，咁就好似洗咗啲記憶啊嘛。當你再遇翻第二世啦，你再遇翻啲人，你好似啊同你呢個可能真係一見鍾情喎，咁你以為真係好有咩嘢嘅時候，但係佢而家就話俾你聽，可能其實只不過因為之前嗰樣嘢，其實你哋係唔 work 噶。你一再開始一次，其實可能都係唔 work。即係佢所以當佢喺最後鋪一樣嘢就係奇温士利同埋詹基尼，即係大家都聽到大家曾經咁樣數籌對方嘅時候，咁確實真係會唔會再係只有重複一次咧？佢哋再喺翻埋一齊，其實佢真係我覺得個戲唔係話完全嘅即係絕對樂觀嘅，因為你睇翻佢對照嗰條副線啦，即係嗰個女助手啦，其實佢就係、是。發覺原來又會尋翻去鍾意翻同一個人，但係嗰個關係、嗰個情景其實冇改變過嘅喎，即係嗰個人仍然係老婆嘅時候，其實嗰樣嘢係唔會 work 嘅，所以佢今次佢就選擇直情係離開成個醫務所啦，即係離開呢樣嘢，亦都將佢嗰啲嘢送翻曬俾嗰啲病人，就係即係話俾你聽，其實咁樣係冇用嘅，你唔記得咗都係冇用嘅，幫唔到你嘅。咁所以似乎你嗰個戲探究緊嘅嗰樣嘢係一個心。 少少嘅話題嚟嘅，即係而唔係純粹嘅嗰種浪漫咯。我今次睇就覺得，咁變咗我又冇咁膚淺去中意佢，因為好似得 即係你先，我哋膚淺啲啊。 唔係啊，我曾經係膚淺啲，但係我覺得而家佢係其實係深度啲嘅，喺藝術性嚟講佢係高啲嘅。我覺得 我第一次睇我就覺得佢好有深度噶啦。 系嘛？系啊， 我都講，我覺得個深度深得滯啲， 我係想浪漫啲。咁但係係咯，佢似乎係即係講緊多少少嘅嘢喺裏。 我絕對覺得係佢想講嘅係多少少啊！即係我甚至有陣時覺得，我頭先話我攞去做教材嘅，我曾經做過一次係好錯，我覺得我就係將呢個戲俾咗班中學生睇，太細咧，佢消化唔到啊！即係嗰陣時我自己亦都年輕啲啦，嗰陣時我淨係話哇正啊，我就攞去俾學生睇。但系嗰次我就系发觉，咦，原来系真系佢哋会消化唔到啊！有啲即系我同意 Lucretia 头先提话，个戏其实系讲紧一样几有深度嘅，佢用紧一个好有趣嘅方法，佢一个奇想，一个幻想，但系佢呢个咁嘅奇想幻想咧，有某一个好现实嘅状况，嗰个现实嘅状况，我谂我哋大部分人都面对嗰啲类似嘢。头先阿杰一开声嘅时候想喊咁滞添，喺我哋节目嘅时候， 唔好提啦，唔好提啦。 咁即系我谂。咁系佢咁样将一个奇想去摆落去一个咁嘅状况入边，然之后佢创作咗个咁样嘅故仔，一个咁样嘅故事，呢一个系本身已经一件好犀利嘅事嚟。而喺佢入边细节嘅铺排咧，头先譬如话 Lucretia 有提过佢点样清洗嗰啲咁样嘅记忆，而系帮助个故事推进噶，亦都系有某一个逻辑噶。佢有某个游戏规则嘅，由近嘅回忆一路开始清洗、清洗、清洗、清洗到去最旧嘅回忆，即系你见到佢每一个细位嘅铺排，或者佢用咗嘅功夫，佢已经系安排咗嘅嘢咧。是好多好多，然之后到最后个剧本呢，我唔知佢写咗几个稿啦，但是你可以见到呢，佢系一定系有详细嘅铺排先至会成嚿嘢个架构咁完整。呢一个亦都系呢个剧本我其中一样好赞嘅嘢，就系佢个架构系好完整啊。即系虽然我头先讲过话呢，咦佢嗰段会唔会系后来抌上㗎，但系呢个我主要都系引发大家去諗一諗，我都同意㗎，我有理由相信佢其实系一早已经 plan 咗系咁样去。因为呢，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又讲起成串盒啦，就系其实一开头睇嗰段咧，我哋睇完之后，佢突然间咁样出 roller 咧，我哋作为观众咧会，咦呢两个人物会点样发展落去咧？我哋会想追嘅，我哋原本系想追呢样嘢，但系点知话锋一转，突然间变咗，咦点解咁嘅？然之后先发现原来一开始嗰段咧。是 present 嚟噶，跟住我哋睇緊佢哋唔開心或者走去清洗自己嘅記憶咧，原來係回憶嚟嘅。佢喺成個劇本嗰個意識啲時序上面嗰個調度咧，係有某一個好清晰嘅鋪排，令到我哋追緊某個事件。我諗係會有少少亂嘅。我而家諗翻我第一次睇的，而且確有少少亂，但係到最後咧，我自己睇完之後，我幾 enjoy 嗰個亂噶啦，幾罕有噶，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去睇，我 enjoy 嗰個亂，因為。因为到最后我开始搞唔清楚边样系真，边样系假，边样系而家，边样系以前。但系到最后佢哋两个人物正正就系面对紧呢个问题，就系我都唔知道边样系真，边样系假，边样系以前，边样系而家。但系咁我哋两个而家喺唔喺埋一齐？而佢哋两个选择。试下咯 ，OK， 试下咯。而嗰个戏入边有一丝咁样嘅希望，即系我觉得个戏到最后佢两个系唔系快快乐咁生活落去，我哋唔知道。但系佢俾咗丝曙光呢两个人物，因为佢哋某程度上佢哋已经经历咗，佢哋知道有可能会咁，佢哋可能今次会醒目啲，识得避开佢咯，或者识得更加成熟去处理嗰啲问题咯。而对比就系好似头先讲嘅嗰个 receptionist 嗰个女护士咁样，佢就知道佢嗰个真系冇可能啊，因为人哋已经结咗婚，佢唔可以破坏人哋。佢幾中意人哋都好，而嗰個醫生亦都 erase 咗佢嘅 memory， 咁佢仲可以點啫咁樣？所以就喺一個咁樣嘅狀況之下咧，嗰一個有少少追唔到，但係其實我 comprehend 到嘅，即係我能夠理解成個故仔。我有少少追唔到，但係我係覺得嗰樣嘢係扣人心弦嘅，即係我自己反而係吊住，我想追咯。呢一個我都係好中意。 同埋咧，其實佢咧，即係我諗好多人就會平時話，即係如果係咧唔記得咗成段記憶咁咪好咯。咁其實佢而家就將呢樣話俾你聽，如果係咁會點咧？咁但係似乎。佢而家就話俾你聽咧，其實你唔記得係幫助唔到你嘅，反而你記得點解佢後面要俾 Jim 基利同埋即係奇温士利要聽到翻自己嗰樣嘢，係記得翻嗰樣嘢咧，就係、是、因為你知道咗，你先至可以喺當中咧，你即係你有所學習，即係你又或者會有一啲轉變啊，咁你先至再開始一次，反而仲可能有機會、所以即係佢就係話俾你聽，你大家我都知呢啲思想就係希望唔記得啦，但其實係冇用嘅，咁樣唔記得，即係你係反而要記住。 住佢，然之後喺裡面學到一啲嘢，咁就反而仲有機會。咁我諗佢亦都係想即係講緊呢樣嘢啦。同埋我諗呢個劇本你睇完你點樣都好咧，你都會覺得呢個係你會記住呢個係一個出色嘅劇本嘅，你一定會，因為佢係即係呢個編劇當然係即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鬼才嘅編劇嚟㗎啦。即係佢由即係玩只麥高維子開始，去到甚至佢最近上年有一套卡通片嚟嘅，即係動畫啦，即係叫做不正常麗莎。咁我冇睇到，但係我見到好多人談論嘅，即係都係有啲破格咁樣嘅嘢。咁、 okay. 所以我諗呢個編劇本身真係一個係佢真係有天才㗎啦呢樣嘢，所以可以寫到出嚟，亦都去遇到一個導演啦，亦都可以幫佢可以將件事即係喺視覺效果，我哋見到好多場景嗰啲調度咧係好好睇嘅，真係。 呢個亦都要即係我頭先都話讚導演，但係喺我講故仔嘅時候我講唔到嘅，因為我講故仔嘅時候我只可以講到編劇上嘅處理個故事嘅推進，但係睇導演咧就真係要睇過戲啦，即係佢點樣調度嗰啲場面或者點樣安排，即係譬如個圖書館全部書變曬白色啊，或者啲嘢點樣慢慢消失，嗰啲人冇咗個樣啊，嗰啲係全。冇铺排得好好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頭先我講過啦，佢係用一啲好短嘅片段去講佢啲回憶嗰啲啦。咁譬如佢有啲佢同阿奇溫士利啦，想逃走啦。咁阿奇溫士利話：不如我哋走去你嗰啲永遠都唔想再諗翻起嘅一啲我最 embarrassing 嗰啲咁嘅回憶裡面啦。咁於是佢就去咗一場咧，就即係你諗下佢好短嘅一個場面，但係佢又真係佢就係喺個床度，應該係中學，我唔知佢係細個啲嘅時候啦，就喺度即係呢個自續嘅時候啦，就佢阿媽就開門入嚟咧，就見到佢咁好。embarrassing 啦，當然係，咁即係佢就係用一個就係咁樣啫，一個畫面其實係即係我諗都係好短嘅，咁啊已經可以體現到佢嗰個走入去嗰個回憶嘅一個好 embarrassing， 我哋見到嘅，咁呢啲設計嘅其實佢好多呢啲咁樣嘅，好精準咯，我覺得。又或者我好記得就係佢去到細個啦，佢哋兩個翻去細個嘅時候啦，咁即係詹基利俾人蝦啦，咁啊奇溫士利就去救咗佢，咁啊呢啲好即係佢其實佢哋大家係唔係咁細個識㗎。但佢哋咧，即系阿詹基尼就曾經都有講過一句，就係話：啊，如果我哋咧，即係細細個就識咁就好啦。咁即係我呢啲好多情侶都會講嘅説話啦。咁佢就將呢樣嘢咧，就擺咗喺佢個回憶，喺佢個潛意識裡面咧，就去有咗呢一段咁樣嘅好似回憶咁樣，但又唔真正係回憶嘅一啲一樣嘢。咁呢啲好多我覺得都係好有，即係呢啲細節位咧，都做得好，令到你講好感動，即係你會好記得嘅呢啲位。所以精彩係呢啲。 這個劇本呢，如果大家真係逐樣好細緻咁樣逐場先逐場先攞出嚟睇下，究竟編劇同導演究竟點解要有嗰一場戲？如果你真係我哋做一個細緻嘅分析嘅話，你會見到每一樣嘢嗰個精準度，同埋佢點樣幫個戲去推進咧？呢一個係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喺我呢個節目嘅立場係好值得大家去參考。因為我諗好多編劇都成日會諗一啲即係怪點子啊、啲奇想啊咁啊。嗱，呢個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奇想啦，即係基本上唔 realistic 噶，唔 realistic 到一個地步咧，我認為呢件事係接近冇可能發生嘅，但係咧，我完全接受呢個 reality 啊，即係我完全接受個編劇佢同個導演一齊搞咗一個咁樣嘅現實出嚟，我哋去睇呢 個醫務所 係 嘛？ 係啦，一樣咁嘅嘢，我覺得佢每一樣細節嘅鋪排咧係做得好好，到最後佢嗰樣嘢崩潰咗啦，就係因為嗰個女仔將嗰啲嘢全部寄曬出去啦，將啲病人嗰啲記錄全部寄翻曬俾嗰啲病人啦，即係呢樣嘢已經崩潰，所以喺現代嚟講，我覺得已經係冇可能噶啦，其中一樣嘢。咁但係你如果睇佢，哇，點解要有嗰個咁樣嘅女仔啊？點解又要有嗰個阿 Patrick？ 個 Patrick 係中意咗阿奇溫斯利，然之後用佢嗰啲所有嘅回憶，知道曬佢中意啲咩品味，然之後真係追到個女仔，佢哋都唔可以喺埋一齊，都唔 work 過。即係你見到佢每一個細節嘅安排咧，都係幫到佢。呢一個大家如果真係有時間啊，再重新睇多次個戲。 如果你留意一下咧，奇溫斯利嗰個頭髮嘅顏色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即係佢哋諗得好細節， 好細節， 即係佢由一開始見到佢 係藍色嘅，佢仲有抗，即係話個自己係呢個 成日咩藍色 係。但係跟住我哋會發覺原來當佢回憶嘅時候咧，或者佢喺個真實同埋虛假之中咧，你見到佢嘅頭髮就係唔同顏色㗎，即係初時原來佢哋第一次相戀嘅時候，初時識嘅時候係橙色嘅，好似係，所以佢係即係曾經係形容過佢個頭髮 係 橙色。 我估呢一個咧就係個導演係 啊幫咗 做咗一手落去，令到佢喺個劇本度加少少嘢，就已經令到我哋好容易 visual 上喺視覺上有啲嘢幫我哋能夠即係 pinpoint 到。咁呢個係個導演幫咗個編劇嘅，一定係 冇錯。好啊，咁啊。極力都推介大家去睇多一次呢一套《無痛失戀》啦，睇下喺個編劇上面大家會唔會學到更加多，點樣將呢啲怪點子去化為一個影像、一套電影俾大家去了解到你嘅想法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一劇之本再同大家見面啦，拜 拜。 Bye bye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